潇洒几个字，无爱的、亲爱的、可爱的、挚爱的，永远无悔。无爱的、错爱的、疼爱的、伤爱的。

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远处，你还没有等他。 着梦的船桨，听到请回答，为了什么还没抵达？难过时候就骑上飞马，驰骋云端，将悲伤遗忘。

起，扬起是你。如果你爱我，你会来找我，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。 生活，你身边有个人牵着你的手，我们就像是朋友，偶尔联络。心情不好，你会来跟我说，我安慰你。不难过，等你恢复笑容，总是笑着道谢，转身走，变成朋友的你和我并不轻松。Oh, oh, I could say I love you, it hurts me deep in my heart， 你还在我心上某一个地方，看着你为了他失魂落魄，不说一句话，爱的重量不在我身上。Oh, oh, I could say I love you, it hurts me deep in my heart， 我不能像你这样说分了就忘，我这样是坚强，还是忘了爱的勉强？过去不想全部隐藏。哦，只是这遗忘。我说你跟他满脸笑容，我微笑的聆听接受，过去的你和我是否也爱得那么冲动，痛苦好久，开心也有，让人感动。 Oh, oh, I could see